你不觉得这样的音乐比那些花前月下更有魅力吗？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肖邦的夜曲。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欧洲兴起了浪漫主义运动，主张打破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用个性化的艺术语言来表现人们内在的情绪和思想。而这个浪漫也是针对之前的古典而言。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又是一个周一了，而且是进入七月的第一个周一。我想这样的音乐无疑给我们在夏日带来了这样的凉爽。说到我们这里听到的肖邦的夜曲，肖邦正是在刚才我提到的浪漫主义音乐家当中，这种音乐可以说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肖邦的夜曲。所以他的21首夜曲作品都极富抒情性、歌唱性，而且他又受到他的好友贝里尼深情朴素的音乐风格的影响。而且肖邦的许多钢琴作品还吸收了意大利歌剧中很多浪漫抒情色彩的咏叹调，这也为他的夜曲奠定了旋律还有感情的基调，因此被更多的人所喜欢。顺着肖邦的夜曲我们往下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欧洲爵士三重奏，改编的是一首巴哈的作品《人类之欢乐》。在这样的午后，我今天带给你的都是很凉爽的音乐。是当古典音乐遇上这种爵士，同样也是三重奏，别有一番韵味呢。 少了点虔诚，因为原来是一首宗教曲子。那怎么说，所有的曲子都不能改编了吗？改编成爵士就多了一份味道，多了一份感受啊。这个版本我也很喜欢。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给大家介绍这位爵士音乐家，他是吉他手，吉他音乐家，他也是爵士音乐家。其实他在1954年出生，70年代初就出道了，但是当时他只不过是个10来岁的小伙子，只是在一些小乐队里担任一些小角色。后来在1971年，当时他被当时如日中天的吉他大师叫做 George Benson， 这可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吉他大师，爵士吉他大师，他是爵士音乐界第一位获得白金唱片奖的。他在美国音乐界是如日中天。当时呢 Carlos 被吉他大师 George Benson 邀请在著名的专辑当中取代了 Flamingo 吉他高手叫做 Jay Berlin 的位置，当然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乐迷们开始注意到这位年轻的吉他大师。有时候我们听音乐听爵士跟古典有点不太一样，有时候听味道也听技巧。当你觉得这是好音乐的时候，如果你懂的话，你就会明白它是很出色的，而且爵士音乐中也有一番特别的意境。习惯听中国古典音乐的朋友听爵士反而觉得不太习惯，不如换个想法，这首曲子的意境不如用我们的宋代的杨万里的诗词来说，他的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 树阴照水，爱轻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在这样的午后，听着这样的音乐，想着这样的古诗的意境，而且这首古诗正是现在的这种季节，很应景，音乐也是这样。中西方音乐或者意境相通的地方，有时候其实音乐的意境和我们相处的环境是相融，有时候却是有对比的。所以当你在熙熙攘攘的车厢里，非常炎热的车厢里听到音乐，顿时觉得清凉，身边的一切都宁静下来。有时候却是相同的意境，当你在熙熙攘攘的环境中听到这样的音乐，虽然它欢快，但是却有另外一番味道。 行。这一首真的非常好听，两位音乐家的合作也非常的精彩，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情谊。这里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卢普与佩雷西亚合作的双钢琴奏鸣曲，来自于莫扎特作品的 K448。其实呢，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这首双钢琴，但后来呢，我还得知一个故事，这还是钢琴家盛元先生讲给我的。因为盛元先生去英国期间，曾经住在著名的钢琴家傅聪先生家，他们的世交呢，也可以说家人是世交。傅聪先生呢，在以前呢，其实他们家人是很多的音乐家还有艺术家聚会的地方。当时呢，卢普和佩雷西亚也是经常来到傅聪先生家参加一些音乐的沙龙 party， 两个人呢也是好朋友。他们俩呢以前呢就是一直在合作，但是卢普在后来的合作中呢，经常给佩雷西亚讲述一些音乐上的大道理，而且两个人呢有时候在双钢琴的演奏上对音乐有一点点的小分歧。后来卢普然后佩雷西亚呢就再也不和卢普合作了，据说是，而且自己另外和其他的音乐家组成了双钢琴。所以这张唱片也是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版本了。所以在听，你是不是心中都有一些味道呢？音乐家之间的小故事就是这样。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在今天和你分享的是我觉得在夏日里可以聆听的清凉的音乐。广告过后，我们一会儿见。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第20钢琴协奏曲，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古典流行在下半时段继续为你带来古典也流行的精彩节目，一会儿见。 十年一瞬，初心使然，魔法世家巨献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巡回演唱会北京站7月14日工人体育场，静待薛之谦。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路谷，雨林探索游在雅路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路谷热带植物园。消暑度假来镜之湖，体验高山滑水，看国际小丑和汪星人表演。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勇士传颂，真爱不朽。为纪念法国作曲家古诺诞辰200周年，7月18日至2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古诺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亮相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8。法语歌剧指挥翘楚帕特里克·富尼耶演绎古诺音乐的温柔缠绵。著名全才导演斯特法诺·波达邀您在传世经典中探索自己的心灵世界。星光熠熠，中外歌唱家共唱纯真爱情的永恒赞歌。订票6655-0000。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近地面湿度较大，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午后体感会有些闷热，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雨量整体不大且分布不均匀，晚高峰和夜间出行受到一定的影响，外出请您带上雨具，驾车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阴，西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昨晚导演杨婷的第九部新戏《哎呦妈妈》在北京喜剧院结束了首轮最后一场演出，莫里埃笔下的阿巴贡变成了黄梅戏味的钱夫人，经典的吝啬鬼烙上了鲜明的杨婷印记，精灵机智的幽默让这部老戏也变得清晰十足。日前中国杂技团万里行巡演队伍带着全国各地观众热烈的掌声结束巡演回到北京，巡演历时88天，途经18个省区、44个城市，行程共计28000公里，为全国各地观众带去了精品杂技，让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触手可及。巡演当中上演了中国杂技团精选品牌剧目《天地宝藏·太北京》，以高超的本体技艺、精彩绝伦的表演，富有中国特色的舞台呈现，受到了各地区观众的高度评价。近日超剧场品牌的第二家剧场举办了盛大的开幕仪式，作为超剧场的发起人，邓超亮相开幕秀现场。当晚国内首部国际化制作功夫舞台喜剧《太极》作为开幕大剧隆重首演，好友吴京也惊喜亮相，和创始人团队共同为剧场揭牌。据了解，功夫舞台喜剧《太极》还将于7月6号到8号在大湖超剧场连演5场，并且将于今年3季度回京巡演。此外呢，渔夫与金鱼、原始一家人、魔法师的白手套等也将陆续上演。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I cried a river over you. Now you say you're sorry for being so untrue. Well, you can cry me a river, cry me a river, 'cause I cried a river over you. You nearly drove me out of my head. Why, you never shed a tear. I remember all that you said. Told me love was too plebeian. Told me you were through with me. And now you say you love me. Well, just to prove you do, come on and cry me a river. Cry me a river, 'cause I cry a river over you. You nearly drove me out of my head. Why, you never shed a tear. Remember all that you said. Told me love was too plebeian. Told me you were through with me. And you love me. Well, just to prove you do, come on and cry me a river. Cry me a river, 'cause I cried a river all over you. If my pillow could talk, 非常喜欢艾拉菲斯杰拉德她的声音，而这首歌叫做 Cry Me a River。 很好奇在周一的午后大家在哪里聆听古典流行呢？胡雪迪说了，说在云州水库听古典流行，哎，也是一种很凉爽很特别的方式，很羡慕啊。他说这里虽然不是什么著名景点，但是水库鱼味道鲜美。那么大家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该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呢？午后下着午后，一杯冰咖啡给你吧。这里我们听到的歌手是艾拉菲斯基拉德，其实他是很早的生人了，1918年出生于弗吉尼亚。他是一个伟大的爵士女歌手，似乎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好。但他步下舞台，喝彩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全场的观众起立给他以最高的敬语欢呼的时候，他总会转向他的朋友们，好像在说请求宽恕地问道，我的表现还可以吗？但是他演唱起来是这样的充满自信，而且这样的歌手真的很少见，这样的音准，这样的味道，这样的把握，还有他的声线， 而且那时候的录音质量已经很好了，留到现在真的是很难得。来听下一首吧，下一首带给你古典的感受。觉得我们的音乐越听越深邃了，从爵士艾斯菲拉吉拉德一下子跳跃到了这一首 Brahms。 除歌曲以外， Brahms 堪称任何作曲形式的大师，虽然他的小提琴奏鸣曲仅有三首，但只要聆听过 Brahms 这几首晚年室内乐这些作品的朋友一定对此留有深刻的印象。这一首是布拉姆斯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作品第78号。刚才我说了，布拉姆斯有三首小提琴奏鸣曲，第一号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与贝多芬的最后一首第10号连调号都一样，是 G 大调。又因为乐曲的旋律一听就是布拉姆斯的风格，那其实呢旋律还出自布拉姆斯的艺术歌曲，因此也被昵称为雨之歌。说是今晚有雨，聆听这首也挺合适吧。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Now at last I know what a fool I've been, for I've lost the last love I shall ever win. And at last I see how my heart was blind to the joys before me that I left behind. When the wind was fresh on the hill and the stars were new in the sky and a lark was heard in the still, where was I? Where was I? When the spring is cold, where go? What makes winters lonely? Now at last I know. 这首歌叫做 Now at Last。 我刚才在想，好像这首歌有很多的年代感。 Brahms 刚才那首作品好像有一些很宁静的，甚至是晚年的心境安宁，而这首曲子好像一下子带回到了那个时代，那个六七十年代的感觉。在今天我们听到这些音乐，不是回忆，而是一种代入，代入到过去的那种时代，好像是就是在这样的午后要下雨了，你在房中听着这样的声音，一下子穿越了。演唱的是也是一位很有名的爵士歌手，叫做 Blossom Derry。 Now at last I know. 钢琴这样的爬音，这样的音色，又像带入了一个波光粼粼的一个记忆之河当中。Thank you. 音乐是美好的，仿佛带入了一个梦境当中。这里是古典与流行，今天为你带来不同的感受。知道，当你沉迷于刚才的那个梦境，来自作曲家 Lovich 的作品当中的时候，一下子，你知道我喜欢这样做对比，在梦中再深再远，但是要醒来，对吧？所以带来了这首曲子。这首曲子呢，其实它的作曲者是埃里克·艾克姆，他是一个专门为很多的电影还有史诗的作曲家创作的，具有着非常有情景特点的音乐。醒来吧。我想每天带给你不同的音乐，我也喜欢音乐当中的不同的对比，所以当你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回到残酷的现实这一瞬间，我们再回到梦中，因为节目要结束了，我要带给你最美好的感受。这首曲子叫做带我飞上月球，后面你就听到这首曲子的漫长感觉，浅吟低唱。In other words,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的怪哉虫说对了，落幕曲还有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风格。今天我们不就是这样吗？兜兜转转看音乐中的不同时代不同风景，唯一相同的就是希望在这样的夏日午后带给你些许的清凉，音乐带来的美好生活。好了，今天的古典流行到这里，五月感谢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见。 I love you.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吉利新能源万人购车节热潮来袭，帝豪 EV450 GSE 首次万元大聚会，现场更有惊喜大放送，7月7日热力巨献，报名请关注吉利新能源微信公众号。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避暑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 快来加盟！ 勇士传颂，真爱不朽。为纪念法国作曲家古诺诞辰200周年，7月18日至2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古诺歌。